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重生之将门毒后》，作者千山茶客，第111集《宫中再遇》三。沈妙顿了顿，慢慢抬起头来，正对上坐着的两个女人打量的目光，待瞧清楚坐在右侧的是谁的时候，不由得心中一紧，只觉得浑身的血液都沸腾起来。左侧的徐贤妃是周王、靖王二人的母妃，右侧的董淑妃却是傅修仪的生母。此刻董淑妃含笑看来，对徐贤妃说道： 哎呦，真是个齐整孩子，干干净净的，看着就有福相。 福相？沈妙只觉得心中堵得慌。董淑妃一脸温柔地看着他，不晓得的定也会对他这般亲切的态度放下心中的警惕。董淑妃并不得宠，文惠帝身边的女人数不胜数，有背景的，有才情的，有美貌的，有性格的，董淑妃却是温温吞吞，什么都不争，什么都不抢，就凭着一个稳字做到了四妃之位。表面上看，四妃里最没地位的就是她，可是沈妙却知道，董淑妃绝不是一个如外表一般无害的女人。当初沈妙嫁给傅修仪的时候，董淑妃也盛赞福相旺夫，可后来傅修仪羽翼渐丰，董淑妃便待她不冷不热的。等她从秦国回来后，贵为太后的董淑妃更是与梅夫人一个鼻孔出气，在董淑妃眼中，她也是一颗拉拢沈家的棋子，而且还是一颗粗鄙上不得台面的棋子。以至于后来傅修仪废太子，董淑妃第一个出面要扶傅胜上台。沈妙飞快地低下头，掩住眸中一抹恨意。徐贤妃和董淑妃却以为沈妙是害羞，徐贤妃随口问道： 今年多少岁了？ 回娘娘，臣女14。沈妙轻声道： 14？ 徐贤妃沉吟一下，才笑道： 再过不久便能出嫁了。 这没头没脑的一句话顿时让罗雪燕紧张起来，她如今最担心的就是沈妙，而女儿家的亲事对于一生非常重要，若是沈妙的亲事被宫里人拿捏，罗雪燕的脸色很不好看。瞧见罗雪燕如此神情，徐贤妃反倒扑哧一声笑了，她道： 沈夫人这般紧张，怎么是怕本宫给沈小姐做媒啊？ 臣妇不敢。 罗雪燕连忙说道： 放心，本宫就算真的给人做媒，也不会乱点鸳鸯谱的，必会问一问小姐的意思。说起来， 徐贤妃看向沈耀，笑得不怀好意， 沈小姐如今可有意中人吗？ 当着董淑妃的面问沈妙有没有意中人，谁都知道沈妙曾爱慕傅修仪，爱慕得满城风雨，这就是当众让董淑妃难堪吗？徐贤妃自来仗着文惠帝的宠爱嚣张跋扈，四妃中董淑妃又最好欺负，能拿董淑妃做法子，徐贤妃一直乐此不疲。沈妙垂着头道： 多谢娘娘好意，臣女现在还没有意中人。 徐贤妃似乎有些无趣，觉得沈妙这样的性子木讷，根本没有传说中的那般草包，不然还可以取个乐子。她摆了摆手： 罢了，没有就没有吧。 罗雪燕越发的谨慎，只要有关到沈妙，都令他不得不打起12万分的精神应付。正想着，却听见上头董淑妃笑着说道： 夫人不必紧张，今日我姐妹二人请你们入宫，其实只是想与夫人说说家常而已。我姐妹二人不曾去过西北之地， 夫人随将军出征，传为一道佳话，我们对北地十分好奇，故来请夫人一叙。 董淑妃的声音温和亲切，仿佛春风般抚慰人的心，朵雪燕却没有放松。沈妙反而更加生疑，明知道今日进宫必然有别的意图，说不定是文惠帝来打听什么的途径，文惠帝偏偏找了徐贤妃和董淑妃，这二人一个飞扬跋扈，一个温柔和婉，一刚一柔配合下，确实容易让人晕头转向，不由自主的被套出话来。沈妙心中有些紧张。 多谢娘娘抬爱。 罗雪燕也笑道。 只是北地自来枯燥，说起来怕娘娘不喜。 无妨。既然我们请你来，便不怕无聊。 董淑妃的声音一顿，忽而想起了什么，看向沈妙。傅修仪知道皇帝要他们试探罗雪燕的事，也知道会让罗雪燕带上沈妙以示警告，昨日交代过他，若是沈妙在场谈论的时候要将沈妙支开。傅修仪是董淑妃的儿子，董淑妃自然不会怀疑，只是无论如何他都看不出来这个略显木讷胆怯的小姐有什么值得提防的。沈妙垂着头，看不清楚他的表情，只听董淑妃带了一句说，他们说这些趣话小姑娘听着未免无趣，让童瑶带着神武小姐逛逛园子，逛累了就带她去宜居室吃吃点心，照顾好她。徐贤妃虽然有些诧异，不过以为这是文惠帝的想法，对他也没有什么影响，自然是没有反驳。罗雪燕心中隐有不安，将沈妙放在眼前最好，可是眼下局面他也意识到，接下来同两位宫妃说的话应当不是真正的闲谈，至少这大白天的，这些人也不敢让沈妙出事吧。这么一想，罗雪燕心中稍稍放下，便笑着对沈妙说道， 娇娇，你随女官去逛园子，等会子同娘娘们说完话，娘再来找你。 沈妙没有拒绝，心中却暗叫不好，好端端的为什么要支开他？他自然可以撒娇要赖在这里不走，可那样就太可疑了，为什么谈话都不让人听见？莫非他已经引起别人怀疑了？说话的人是董淑妃，董淑妃与他是第一次见面，莫非是傅修仪在提醒董淑妃？沈妙的心里倏而闪过这个念头，可是他却什么都没说，恭敬地起身同徐贤妃们告辞，随着童瑶往外头走去。童瑶女官带他往园子里走，皇宫垂处可见花园，大抵是为了嫔妃们修缮的，倒也美轮美奂，只是沈妙却无心欣赏。这里的每一寸土地他都比谁都熟悉，园子里哪一处长着什么花他都清楚，哪里还有什么兴趣？童瑶女官也看出了他的心不在焉，说道， 沈小姐若是累了，奴婢带您去宜居室坐坐，那里有点心。 沈妙颔首，方走到一半，都看到宜居室门的时候，却临门跑来一个小太监，急匆匆的模样，在童瑶耳边说了几句话，童瑶便对沈妙歉意道， 宜居室就是前面的殿屋，沈小姐先进去，奴婢送完东西就过来，很快的。 沈妙点点头，倒也没有计较，那宜居室本就近在眼前，而且宫中各处都有守卫，倒是不怕出事，他自己也曾来过这儿，当时清楚得不得了。走到宜居室门前，将门打开走了进去，那门啪的一声自己合上了。沈妙心中一个机灵，还未等他做出反应，一双手却是自背后捂住了他的嘴。沈妙想也没想就一口咬了下去，屈起肘恶狠狠地往身后撞，只听得身后嘶的一声倒抽一口凉气，他的手肘倒是被人一把攥住，动弹不得。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带着几分压低的怒气。 沈妙，你是泼妇吗？ 沈妙微微一愣，身后的人已经松开手，他转过头看向对方。对面，谢景行摸着自己的手，神情还有微微怒意，不过沈妙在意的却不是这个。同从前玩世不恭的桀骜风流不同，今日他竟是穿了一件深红色滚银边官服，袖口精致，长帽清虚，锐利傲气的模样同从前派若两人。沈妙从未见过他如此模样，倒是一时间怔住了。谢景行将门反锁，转过头来抱臂看着他，颇有一副要秋后算账的模样。不过沈妙不怕他，只是皱眉问道，你在这里干什么？ 从宫里出来看到，觉得可能是你，过来看看还真的是。 谢景行说得轻松无比。 皇帝召你爹入宫了？ 什么意思？沈妙心中一跳。 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我们下一集再见。